新传媒属下电台《夹得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落到5000起以下，报4578起。另外有两个人病逝。昨日的新病例比前日少了1800几起，或者将近三成。其中107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稍微升到 1.14。卫生部说，上个月所有经过全基因组排序的本地和境外输入冠病病例，全部确定感染的是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其中本土病例当中 99% 感染 BA.2 毒株，其余 1% 是 BA.1 同埋同个谱系的毒株。盛港综合医院推出带有透明防雾罩的医用口罩，帮助语言治疗师同埋患有语言障碍的患者进行更有效的治疗。盛港市镇理事会的现任管理代理公司表示，公司是因为人手短缺而决定不参与竞标盛港市镇会的新管理合约。公司负责管理的万国、康普华和河谷三个分区合约将在明年1月底到期。由反对党工人党管理的盛港市镇会早前表示，由于没有收到任何公司的投标书，明年初将会直接管理盛港所有分区。世界卫生组织授权紧急使用中国康希诺生物公司研发的黑威沙冠病疫苗，这些是第三款获得批准紧急使用的中国冠病疫苗，另外两款是国药和科兴疫苗。朝鲜的冠病疫情持续严峻，当地又有两起死亡病例。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当地新增加至少263370起发烧病例。据统计，自从公开疫情以来，朝鲜已经累计出现超过200万起病例。台湾新增加的冠病本土病例再创单日新高，累计本土病例突破100万起大关。当地新增加90331起本土病例，另外有59个人病逝，他们的年纪是介于30几岁到90几岁。当地累计病例达到1058000几起。欧洲的猴痘疫情扩散，意大利和瑞典通报了第一起猴痘病例，法国也都出现第一起怀疑好似的病例。患者的面部和身体会出现红疹，并且会有发烧、肌肉疼痛和发冷的症状，大多数人在几个星期内痊愈。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我国泳队在最后一日的游泳赛事又拿到4金2银和2铜，总共8面奖牌。另外，我国头号羽毛球选手骆健佑在男子单打项目中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郭景宏，顺利打入8强。新闻报告完啦。 Capital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